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宋恩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哎，对，今天我回来了，继彤也回来了。 但是谁走了呢？ 反正李凯这个休假去了啊，这个。但我倒觉得像他这样的这个劳逸结合的工作状态非常好。 哎，你看现在马上这个暑假就来了。 是啊。 啊，学生们也都考完试了。 对。 是吧，这个你看这中考结束了。 嗯， 今天我上来一看朋友圈，我一个老朋友把儿子那个中考的分数都给晒出来了 啊，出分了已经。嗯， 哎呦，大伙儿这么一夸，哎，这个特别的骄傲。 这是考得好的，一夸特骄傲。 哎，考得不错啊，500多分，哎，这个挺不错的。就说今天正好是可以查这个中考的成绩， 是 啊，哎。但是和往年有点不同的是呢，今年这个中考的所谓的一分一段的成绩也可以在这同一天来查询。 嗯， 什么叫一分一段呢？我还研究了一下，就是它会出一个详细的表格，把这个每一分的这个学生都有多少人，他会给你标注出来 啊，按分数段来排名。 对，你比如说你考了一个全市全北京最高分状元。那就这一分数段里就你一个人 啊！ 哎，如果你考的比如说500分，这一段里的他会告诉你有90个人是考了500分、 嗯、 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容易的去来指导这个考生们和家长们去填报这个志愿。 对，横向对比竞争力哈。 没错啊，这么和往年相比，今年中考的考生呢不仅可以在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2015年北京市中考成绩查询入口去查分数，还可以第一时间根据同天发行的2015年北京市中考各区县的分数段人数统计，最大限度的清晰的便捷的准确的了解自己的分数所在的位置。以前我们老讲一个排名， 哎， 这差不多跟那个是大概那么一个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为填报志愿提供更多的参考和依据。 没错。 嗯，比如说吧，今天早上刚过9点，这个红志中学的学校门口就有了考生陆续到这儿来领自己的中考成绩。 嗯， 啊，人家说了，早点来领到成绩，他心里头就踏实了。 是啊。 嗯，那么这个学校的老师呢，也是一大早就从教委把这个中考成绩单给领了回来，为了不影响啊这个学校其他年级正在期末考试的同学呢，这个发成绩单的地方呢就在校门口支了一个桌子。 嗯， 哎，由班长负责为同学们发放。那记者呢也去现场看了啊，有一位同学啊查完了分，这个也来领这个成绩单，他就告诉记者了，说昨天查到的成绩的时候呢，觉得哎呀不如预估的好，不太敢相信，所以一晚上都没睡好，今天呢就早点过来来查这个成绩单确认一下。 反正发成绩之前那一宿不管是谁，大家都睡不太好。 我估计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心情啊我们可以理解。 对， 还有一位同学说了啊，一个初三的陶同学看到自己成绩单以后，哎，小小的有点惊喜。 嗯， 他说了，哎呀，我语文居然考了112分， 没少考啊。 嗯，我之前还以为做题作文跑题了呢，哎，这回我心里踏实了。说写中考作文的时候啊，他那个题目叫对话， 嗯， 我呢写的是比较抽象的那个心灵对话， 嗯， 我想着我是不是跑题了，担心了好多天。哎，没想到考得还不错。哎，他还告诉记者说，今年自己报考了本校高中的红志班，自己的分数呢考上这个班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哎，值得可喜可贺的事儿啊。 没错。 嗯， 当然了，这是也可能也有成绩不太理想是吧，然后那个心情不太好的，但是考都考完了是吧。 对， 咱们还是把这个包袱放下，然后轻松的先来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暑假吧。 对，考试当中必然会迎来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平和对待是吧，因为人生当中也不止这一次考试。 您得想想，连李凯都度假去了，咱们有什么理由不高高兴兴的放假呢？ 要不然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您的暑假假期吧，怎么样？ 假期有什么 计划， 哎， 是吧？或者假期家里孩子放假了， 对，您家孩子的计划， 对，您有什么这个想法？ 您曾经过的那些暑假，您都怎么安排的？是出去玩啦？是实习啦？还是在家干点啥？学了什么东西呀？ 哎， 回忆回忆。 小学、中学、大学全算啊！ 啊，对对对对，大家呢可以发送您的手机短信到我们的短信平台10628821828，或者到我们的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我们期待您的互动。有一只刚刚出生不久的啊，嗷嗷待哺的小奶狗， 我 被人扔在了地铁白堆子站的安检台上。就是因为安检人员劝阻这狗主人啊，不能带宠物坐地铁，这主人居然就把这狗扔这儿了。 这够任性的啊！ 万般无奈的地铁工作人员啊，一边是忙着照顾小狗，一边赶紧发微博：“狗主人，您去哪儿了？回来把狗领走啊！” 是啊。 7月1号晚上6:30左右啊，有两名女子携带着一只小狗，就出现在了地铁9号线白堆子站 A 口。 嗯。 这两个人过安检的时候啊，被工作人员劝阻，按照规定他们是不能携带宠物乘坐地铁的。这俩姑娘转身就出了站，又从地口再次回来了。 是啊， 这次啊他们把这小狗装进了手提袋之后、啊、放到了安检机上。 我这 他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呢。 那连那个什么东西都能看出来，你小狗那还能看不出来？ 是啊，人家安检员一下就发现了动物的形状啊、 嗯、 这就让这姑娘啊把包打开检查检查，果不其然发现啊，有一只特别小的小狗。 嗯， 他们俩一看这进不了站，索性就把小狗扔这儿了。这些啊都是白石桥南站区安检中队长杨丽娜跟我们讲的。 哦， 她也说啊，这个他们俩呀把小狗扔下之后，其中有一个人说明天过来取，我们就不同意，因为啊地铁站没法寄存小狗。 对呀、 啊。结果这俩人商量一会儿就说，大不了不要这狗了， 我 那这不管不顾人就走进站了，这剩下我们几个地铁工作人员直围着小狗转，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呢。 好嘛， 这个站的负责人李雪莲也特无奈，说哎，那小狗毕竟是一条生命啊，他在安检台上叫唤，我们也不能不管他。 嗯， 那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只能让一个站务员暂时的照顾这只小狗。作为白石桥南站区的副站长，李雪莲呢就赶紧安排工作人员在微博上发布寻人启事，并且啊还配发了这只小狗的照片。 嗯， 希望狗主人能尽快的把小狗领回家。 这有点难 啊，人家是这么写的啊，请注意请注意，寻找一名今天10:20左右从白堆子地铁站进站的女乘客，虽然安检没能允许您和狗狗一同进站，但请不要随意丢弃您的狗狗，请务必于7月2号中午前将您的狗狗认领回家，我们会细心帮您照看一晚，如果没能按时来认领，他只好去寻找新的主人了。 嗯，写的还是挺情真意切的。 反正这7月2号中午啊，转眼这就到了、 嗯、 但是啊这还是没见着这姑娘啊这狗主人来认领，小狗呢只能被站务员长田君抱回家了。 好嘛， 这长田君他们家里啊这个曾经养过3只地铁弃狗， 感情不是这俩姑娘头一回干这个事儿。 那被遗弃在苹果园站的小狗啊，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第一只呢被取名叫平平、 哦、 第二只被捡回来的遗弃的小狗呢叫果果， 那第三只呢 那就必然叫圆圆了、 哎、 苹果园嘛，对吧、嗯、这个圆圆呢已经在长田君他们家住了2年 啊， 这平平和果果已经找着新主人了。 哎，你看， 这不还抱着一只小奶狗吗？长田君呢很感慨，即便是人们对于安检近代物品越来越了解，但是啊，还是会有人把小动物遗弃在安检处。 嗯， 他也希望啊，宠物的主人们能够负起肩上该负的责任。 对， 小动物也是生命。长田君认为啊，这是一个对生命负责任的问题。 是啊，首先啊，带着来就不对，然后又把它遗弃了。更不对，我觉得这两个人呢也算不上合格的主人啊，如果把小狗领回去也未必就能怎么样。 没错， 也是希望这小狗狗呢能够找到一个新家，找到一个新主人，能幸福的生活啊。当然了，有爱心的朋友您不妨也可以去联系一下啊。 反正我相信啊，这样小狗一定会找到更加能照顾它，给它带来稳定生活，懂得珍惜它的好主人。 没错。哎呀，这出门在外啊，这个 要了解路上的一些情况。 对， 啊、这个不合规矩的东西咱们就别带啊，要不然 提前做做功课。 没错、 嗯， 要不然这个是不是麻烦就比较多了啊？ 是， 你自己麻烦，然后也给别人带来麻烦。但是啊，有些朋友外出的时候，他遇到了麻烦呢，却是由这个带他们出去的人给带来的。 嗯、什么情况？ 这个就是现在这不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了吗？哎，这个出去玩的人呢就越来越多，相对来讲呢，这个旅游纠纷也就越比较多了 啊。 哎，这个北京西城法院人家就调研了一下，说这个每年第三季度啊是这个旅游纠纷案的暴增期。那么除此之外呢，法官啊也提示这些外出旅游的朋友说，有一些旅行社呀给提供的这个合同里头很有可能存在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却不起眼的那些条款，他们有时候竟然会以温馨提示和补充协议的形式出现， 隐蔽的霸王条款。 对了，比如有一位赵女士此前和一家旅行社签订了这个出境游的合同，哎，并且预先支付了15000元，后来因故无法成行，那可能家里有事儿啊，或者有一些什么意外， 反正就没玩成、 哎、去不了了，就打算解除合同，哎，就自愿承担合理的损失、 嗯、 啊，因为是我的原因嘛， 嗯， 哎，这个所以说旅行社你该把扣的钱你扣了，你把剩余的这些费用还给我就行了， 嗯， 但是最后旅行社噼里啪啦一算账哈、啊，说这个赵女士啊，我们只能还你30%的这个定金，你想15000要30%的话也就 4500块钱呗， 对呀、啊，才能还4500、嗯，这赵女士就不理解了，说哎呀，说我觉得。扣点手续费，说再加点什么服务费或者之类的，他、嗯、怎么着也不能扣掉我1/3的这个钱。 是啊，扣太多了 啊！说这个有点不合理，于是就起诉到法院了。 嗯， 那么经过西城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旅行社提供的这个格式条款啊，这个明显的加重了旅行者方面的责任，有失公平，不予采纳。最终判定旅行社扣除必要的费用之后，把70%的团费退还、 啊、 哎，就是说扣掉这个4500还人家这个70%啊10500的这个钱数。那么所以这个法院的朋友就提示了，说他们的调研显示，类似赵女士遇到的这种格式合同霸王条款侵权案是十分常见的、 嗯、 哎，有一些旅行社呢就在所提供的合同当中呢有一些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却不那么起眼的条款，有的时候呢甚至以温馨提示和补充协议的形式出现，合同一旦签订之后发生了问题， 是 这旅行社就该把这些条文拿出来了、 啊、 你看合同里都有了吧， 早就写清楚了、 哎、所以这不赖我们，你就得就扣你钱， 你签了字就得按这执行， 没错，就让这个旅游者吃哑巴亏、嗯、比如像约定的这个押金一律不予返还、 嗯、 还强行约定旅游费用退还的比例等等吧， 这一看这字眼就特熟悉， 没错。另外呢，人家法官还说了，说这个涉高风险的旅游项目起诉赔偿也是日益增多， 嗯， 哎，不少旅客现在人家不满足于一般的游山玩水了， 嗯， 比如说有的朋友去潜水 啊，是 啊， 特时髦， 哎，这潜到海底看看那海底世界， 考一潜水证、 哎、没错。还有的朋友骑马、 嗯、 啊，这个来一个这个马术啊什么之类的，是吧，这个大草原上那么一飞驰啊。还有的人呢甚至人家到这个什么高原，是吧、 啊、 哎，上了什么珠峰什么之类的，说这些呢都属于高风险的旅游项目，在这些项目当中发生意外，而旅行社呢也会因为没有尽到足够的风险提示以及救助义务而承担赔偿责任。 嗯，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还是这句话哈，出去玩之前啊，您这准备工作做的一定要尽可能的完善和全面。 没错， 当然咱全靠咱自己这些常识好像也不够。 说实在的，那合同咱真看不懂。 对，所以 啊，你要指望着说在旅游之前也变成一合同专家的话，这也不太现实，哎，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服务啊，可以给这个游客们能够充分的解释这些合同条款， 对， 哎，让大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这样也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没事儿，咱不是行家，咱有行家呀，对吧？ 是啊， 这类似的这种情况，包括这买房子、验房、收房的时候、 嗯， 自己看不出门道，有专门的验房师、收房师， 嗯， 找人帮您看看您看不懂的这些里边的门道啊， 哎， 这还是可以有的，对吧？ 没错， 反正这钱我倒觉得花得值。 没错。 接下来说一花钱花的不值的事儿吧。 怎么着呢？ 吴女士啊，最近从某网上商城啊买了一块手机电池， 嚯、 哦，就特大号那手机那电池， 就是特别著名的网络商城买了一块给这个特别著名的手机使的电池。 哎，对，使的当天啊，他那手机主板就给烧坏了。哎呦，这一下换主板花了850块钱， 我要了命了。这个 一开始啊，商家只答应给吴女士退还电池的钱 啊， 59.5。 是啊， 但是这个更换主板的850块钱，人说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们拒绝赔偿给您。 哎，乍一听似乎他们说的也有点道理。 反正记者也给这个网络商城客服打电话啊、 嗯、 对方说呢会再次帮助消费者发起维权。 嗯， 前天这吴女士表示商家呀已经答应了她的赔偿要求。 好、哦、毕竟我这手机是因为装了从你那儿买的电池它才烧了的。 这里边扯了皮了。 啊，怎么扯出来的呢？ 吴女士啊，她父亲要出国、 嗯、 这不孝顺女儿担心父亲手机容易没电吗、 哦、 她就从这个商城网上商城啊给父亲订了一块手机电池备用。 备用电池 就在一家名叫什么什么数码专营店啊，这个加盟的网店里边、 嗯、 吴女士花了59.5买了一块电池。 嗯， 店家号称是原装正品电池。 是啊， 吴女士说啊，我看评价也不错，我就下了单了。 哎， 6月14号电池到货，吴女士啊把这手机装到电池上，当时的电池剩余电量呢是75%左右的时候， 嗯， 手机一下就死机了， 咔嚓不亮了。 按常理来说75%不至于啊， 对, 对吧，这情况很反常。 嗯， 这吴女士就赶紧拿到了手机的维修店检测。 怎么样， 一检测不要紧啊，人工程师跟他说啊，手机主板被烧坏了、 嗯、 您啊这得更换主板。 要了命了。 结果这吴女士为了59.5的电池花了850块钱为手机换了新主板。 说实在的，那手机啊也就是那主板最要命。 这让吴女士更头疼了啊，这硬件损坏啊，里边那原来的通讯录啊照片啊这些个人资料全都没了。 嗯， 因为事发突然也来不及做备份嘛。 哎， 吴女士这一下就很生气呀、啊，赶紧跟商家沟通吧。对方表示愿意退货，但是啊，对于手机将主板损坏的事儿，他们不负责解决。这吴女士不满意这解决方案、 嗯， 就要求人家这个网络商城方的人员介入。 哎， 在她投诉之后的很多天啊，这个天商城呢就负责协调卖家将电池的这个费用50多块钱退还给吴女士。 好、哦， 但是这手机主板维修的事儿啊，这个人家商场也说了。不属于商品范畴，可能这商家不会负责。 但是这个毕竟它是因为使用了这个东西产生的结果，它是不是有一些技术鉴定的这个证明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啊，这吴女士要想进一步维权呢，那她得拿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对， 记者呢也咨询了一位手机专业维修人员啊、 嗯、 对方就表示手机主板烧坏啊肯定是跟电路有关，如果当时手机不在充电状态，就没连着那个充电线的话啊、 嗯哎、 那唯一能给手机提供电量的那就是手机电池了。 对了， 吴女士说啊，当时手机确实是不在充电状态。 嗯， 北京市这个某律师事务所的张雪东律师啊，就对于这件事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消费者呢购买电池使用，但是啊因为电池问题导致烧坏手机主板， 嗯， 足以说明这块电池质量问题，由这个产生的一系列损失理应该由商家来承担，消费者的索赔合理合法。 没错，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还是需要彻底的解决啊、 嗯、 也在期待当中。所以大家在这个购物的时候，尤其是网络购物的时候，一定也得是加点小心啊，那个看清楚了它的一些条文条款， 嗯， 再有一个跟这个卖方还有这个第三方提供平台的这种沟通， 对， 是吧，你这里边有一点我觉得、其实也挺让人觉得感觉不好的。 哪一点呢？ 哎，就这个网络平台呢，它就是退还了这个货款以后，这个赔偿的这事儿还没谈完呢，他就把那个投诉的那个东西给关了， 订单给关了。 哎，关了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跟他反映问题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事儿不归我管，你爱找谁找谁去吧。这样的服务我觉得也是很不到位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遇着这样的纠纷的时候哈、啊，一定要留好手里的证据。 没错， 这个确实很重要。无论是在网上协商也好，还是咱们回到现实当中，我们用法律的武器去维护权益的也好啊， 嗯， 这个过程当中，您的每一步证据都至关重要。 没错， 所以说其实对于吴女士这样这个能够坚持的维权啊，我还觉得还挺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是吧、 嗯嗯、 虽然钱没多少钱，但是那理不是那个理呀、啊、对吧。 没错。 城离不开小市，小市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市的宽度，小市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市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市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嗯，那刚才听了这几条以后啊，有一个感觉，就怎么现在我们这个就甭管你是哪行哪业啊，只要是你存在着这个消费行为啊，你就得这个把神经这个绷紧。 是。 哎，多多少少呢，最好还是多学一些法律知识啊，时刻的准备这个为了出了问题以后好解决这个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维权。 没错。 啊，这说到了维权呢，这个下边这些人呢他也得维权。啊，这个遇到的这个事儿，有时候还觉得这个挺觉得挺糟心的啊。 怎么了？ 要不然的话，这些日子又过不好了。前天下午5点多啊，就是刮了一场大风。哎，这个可能有的朋友还有印象，住在这个大兴首开康乃馨城小区12号楼的这个居民啊，就是有几位把这个车呀停在了楼的这个底下。结果这楼的墙体外保温层被大风吹开脱落，把楼下的4辆车给砸坏了。所幸呢没有人员伤亡啊。小区的物业说了，现在已经和施工方和开发商进行了这个沟通，人家也过来进行了勘查。事故原因呢是材料质量问题啊，目前呢施工方与业主就赔偿问题仍然在协商。 哎呀，这也太寸了。 哎，对了，昨天上午呢记者也到现场了，在这个12号楼的东侧就看到楼体顶层的一侧原本灰色的外墙的墙皮就是有一半吧差不多就掉下来了。 嗯，都给吹下来了。 楼下散落着大片的破碎的外墙皮板和黄色的保温层海绵啊，一块1米见方的这个外墙皮就砸在一辆停靠在楼底的小轿车的顶部。 嗯， 把这个车砸得够呛，损毁严重。事发路段呢入口处摆上了交通的锥形桶啊，路的另一头也拉起了警戒线，反正现在有一保安在那看着呢，提醒过路的居民要绕道。 是。 掉下来之前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被砸的车主郭女士说了，我看着往下看的时候，我以为谁家晾的床单掉到我们家车上 啊， 风给吹下去的。结果没一会儿，邻居上来告诉我说，哎呀，你们家车被砸坏了。 嗯 啊，下去一看，得，这个真的是被砸坏了。 那不是床单，那是墙皮。 没错。 嗯， 哎，而且人家这儿的居民说了，这个之前呀已经发生了2次墙体脱落了，这回这是第3次了。 啊， 这个施工方也应该反思啊，这个怎么做的这个外墙的这个保温层啊，这个怎么大风就把它吹掉了呢？这个北京方庄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7分公司的王经理啊就说了，这个之前确实有2次这个保温层意外脱落的现象，但是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财产损失。 嗯， 哎，王先生说了，这个物业人员呢在巡逻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12号楼东侧顶层的外保温层有明显的裂缝了。 之前发现了。 发现了，马上就联系施工方和开发商，这个说这个有问题了，你们赶紧来看看来吧。 那怎么还是出了事儿了？ 对方的这个赶紧就派人过来了，勘察了现场，说哎呦这不行，这得修啊。这个施工方案也定了，结果还没等到维修呢，一场大风就把它吹下来了。 哎， 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都到了这一步了，这个地方还让人家把车停在这儿了呢？ 是 啊，为什么不事先设上那警戒线，派上那保安呢？这样他这不就这居民朋友就不会往这儿停车了吗？ 对呀。 哎，王先生也介绍了，说事故发生以后，物业也联系了开发商和施工方到现场勘察啊，12号楼的这个楼体建筑没问题，但是外保温层质量有问题 啊， 就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施工方会先对12号楼进行维修，然后再对其他几栋楼进行检测 啊，除此之外，对于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王先生表示，施工方和四位被砸的车辆的车主呢，就赔偿问题还在协商，也希望能够协商出一个好的结果吧。 就是，确实像季彤所说的，既然之前已经发现有隐患在了， 对呀， 那确确实实是有责任也有义务这样给出大家一块警示的提示的，是吧？ 稍微懒了一下，结果就出事儿了。 你看看，但是这懒得付出代价吧，是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啊，说的是暑假的安排啊，这个大家伙儿发着短信跟我们互动一下，您这个原来啊，您的暑假都是怎么安排的？您是学了点啥，还是出去玩了呢？您都去哪儿玩了？如果您家有孩子的话啊，孩子的这个暑假是怎么安排的？什么打算呢？都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将您的互动内容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订阅号关注大城小事留言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打， 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接交专线4001234567，未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百安居装潢国际品质，7月3日至12日签约装修，购材折上再九折，仅限10天，选家装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下载钉钉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先订阅，更新之后会及时提醒你哦。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西三环六里桥北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临时抢修施工，后车通行呢要注意避让。苏州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西北四环外环方向四季青桥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排到火器营桥。蓝靛厂南路交通路况良好，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南向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二环北段双向流量是明显上升，建外大街路况正常，而广渠门外大街路况情况也非常良好。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这刚刚不是说到那个30%的15000块钱的30%是多少 啊？ 张小辉说，哎呦，算得挺快呀，数学不错呀， 是吧？ 这我这口账啊，口算就特别差，不知道哪能补。 嗨， 其实我也算了好半天呢，我想了半天到底是4500还是3000。今天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的是暑假的安排啊。 没错， 博岸博新说，暑假来了，从北京俄罗斯到芬兰，乘船到芬兰，哎，这个然后再转丹麦又挪威，尽享这个峡湾美景。哎呀，美呀，美梦啊！ 去的全是凉快的地方。 等我真是去了还是没去啊？这后边美梦是怎么回事啊？ 暑假来啊，这个就梦想一下吗？ 不知道啊，博岸博新这是去了还是计划呀？ 计划，我看应该是计划。 是吧？那是花开说。我的假期那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10年前呀， 这印象最深的是儿子的假期啊。 嗯， 自打他上学之后，我就没好好玩过。 是啊， 出去几天就赶紧回来。 嗯， 因为还有一系列的课外班候着呢。 对了， 哎，这个家长也心疼啊哈。 嗯， 傻乐说，我放假的理想度假地呢是海边，像青岛啊、大连啊、国外的巴厘岛啊、马尔代夫啊。 哎， 在海边静静待上几天，心情就会特舒服，享受放松， 开阔啊。 哎，念着这短信我都觉得享受舒服和放松。 是你是闭着眼睛念的？ 闭着眼怎么念？你给我念一看看。 你念完了一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他们描绘的美。 对对对对，开始憧憬了哈。 对， 刚才老周说，哎，王哥，那个你口误了啊，那是 把电池装手机上。 你怎么说的？ 不是把手机装电池上。 你是这么说的？ 我确实啊，一秃噜嘴，我没在意，我真说反了是吗？哎，还得谢谢老周，听着很认真很仔细哈。 哎、对对对， 以后再遇着这样的这个我们主持人的错误啊、失误啊、口误啊、 嗯、 欢迎大家能够这个及时给我们提出来、 哎、谢谢， 我们虚心改正啊，谢谢大家。接下来啊，继续给大家讲故事。 好， 这个故事发生在咱朝阳区。 是啊， 朝阳区左家庄南里社区居民就反映啊、 嗯、 说14号楼一户居民里搭建的那个自行车车棚啊，包住了高压电线杆 啊。 哎呀，这临近变压器，这马上雨季要来了，很多居民都开始担心居住的安全。 是啊， 要求将这车棚拆除。 嗯， 昨天左家庄南里城管队说啊，这个建筑物呢是违建，将要求业主自行拆除。 啊，就是业主家自己用的自行车棚。 哎，家住在14号楼的刘先生就说啊，上周六啊，他发现邻居一楼小院的自行车车棚翻建了。 啊， 这一下改成了水泥结构。 是啊， 比以前更高更大了。刘先生介绍说啊，这车棚呢大概高6米。 那么高。 大概是6平方米。 哦。 这不仅影响了周边居民的采光，还把那高压电线杆裹里边了。 好。 你说现在正是雨水多的时候，万一要是漏了电，那全楼居民都跟着有危险呢。 是啊。 昨天上午记者也在小区看到啊，自行车车棚呢是14号楼3门101户加盖的，车棚内部呢正在装修，电线杆的下半部分呢被包裹在建筑物里。 嗯， 车棚呢距离旁边的变压器不足2米。对于这件事，左家庄南里城管队的工作人员说，已经组织队员前往测量了，并且告知了业主这是违建，城管队呢也将通知业主签署法制文书、 嗯、 告知他尽快自行拆除。 这个楼房啊，它本来就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物业的管理规定啊。 嗯， 这种私搭乱建肯定是不可以的。 是、 而且你还把这个公共使用的这个电线杆给圈在里边。 嗯， 这个也是违反这个相关的市容管理规定的。 对， 您没看这个大街上很多的这个电线杆下边都会有警示标志，都不可以在那周围摆摊设点放东西。 是很危险的啊。 没错， 这您别觉得离着远啊，这有电压弧的那个弧的范围可很大很长的。 是，对于这个用户自己，它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对， 你想您把自行车放在车棚里，您就得经常的进进出出啊。 是， 这玩意儿要是吧，这个顺着电线杆要有电跑下来，那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您自己啊。 这真不是我们吓唬您啊、 嗯、 不出事儿一切都好，要出事儿那就得出大事儿。 没错， 所以说在出事儿之前咱赶紧把它拆了吧。 哎，听着王哥这个请求，我觉得真的要不拆，我要是那个业主，我就不拆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但是还真有那不好意思的人啊。这个比如说吧，有一个张老太太啊，她把自己的存折交给小儿子小杨去保管。 嗯， 结果这小杨呢就偷偷的把存折里的钱全都取走了。 哎呦， 然后还不还给老太太。 这什么儿子？ 这是有点这个啊，脸皮比较厚吧。这个无奈之下，老太太只好把这个小儿子这个起诉到了法院。 嗯， 要求小杨返回存款啊16万元。 嗯， 那么今天呢，记者也了解到海淀法院已经受理了这个案件啊。这个可能有朋友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今年80多岁的张老太太说呀，她年轻的时候就和丈夫离异了，之后含辛茹苦的独自把两个儿子抚养长大， 不容易。 哎，小儿子小杨呢，今年也都51了，这个岁数不小了。 这已然不是老大不小了。 是啊，张老太太在中国农业银行有一张存单啊，里边有11万元存款。2012年呢，她得病了，住院了，这个可能觉得这个比较这个危险吧， 嗯， 就把这个存单交给小儿子小杨保管了。到2014年呢，因为旧病复发又住医院了，这会儿呢他又有一张中国工商银行的5万元的存单了、 嗯、 也又交给小儿子了。那就老太太反正就是这种心情吧。 是， 万一我有个3长2短，那财产得我儿子继承啊，就给儿子了。可是呢，人家老太太说，我后来病好了，出院了，我就跟这小儿子也要这个存单，你说你还给妈吧，妈这好了。可是呢，这小儿子呢就不理他。今年1月份，老太太自己上银行一查，发现这存单里的钱呢都让小儿子取走了。哎呦，就赶紧跟儿子说，你把这钱取走了，你不行啊，你得还给我呀。 嗯， 没想到这小儿子态度蛮横，拒不归还啊，这个态度还很不好。张老太太说了，你说我现在这养老我得有资金呢，是不是？我这经济要不然就困难了，所以请求法院 判小杨归还这16万元的存款。当然了，这个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作为儿子来讲，这个孝顺母亲应该是天经地义啊。 是。 但是您这钱呢，最好还是赶紧还给老太太。 哎，这样的不孝子的故事听着都让人心寒啊，是吧？ 你得想开了。是吧，老太太她能花多少钱呀，是不是？她这16万早晚她还不得传给你。 但是这钱不是你的，这是你妈妈的。 哎， 对吧？所以说哎呀51了。哎， 你知天命的年龄啊， 这是还 清醒一点吧。 别说知天命了，这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是。 嗨。 最后一点时间啊，快点给大家讲一故事。 什么故事？ 7月2号凌晨啊，房山分局在平安行动打击整治违法犯罪行动当中，仅用2个小时就破获了一起拦路抢劫案，抓获了一名嫌疑人，起获全部被抢物品。 太棒了。 根据介绍啊，说这个7月2号凌晨2点多钟，陈先生啊晚上跟朋友喝酒之后，就准备回到自己家。等走到房山区长阳镇这个垂钓园西侧200米的地方，有一名男子手里拎着棍子，就把他嘴部给打伤了。 好家伙！ 并且把他的帆布包抢走之后，就往东跑了。 哎，这个叫打闷棍。 哎呦，包里有一部手机，有一充电宝，还有2盒香烟。 嗯， 这侦查员迅速就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录像显示啊，这陈先生所属确实句句事实啊，有一名男子啊拿着一根棒球棍放在背后，就摇摇晃晃的悄悄的走向陈先生。 嗯， 这陈先生不是喝醉了吗，坐在椅子上这休息着呢啊，他就上去跟陈先生攀谈了几句之后，抡起球棒就向陈先生砸了过去。 我的天。 抢了凳子上的帆布包之后转身就跑了。 哎，都被那监控给录下来。 反正指挥人员就组织警力对案发周边进行摸排。 嗯， 这4点多钟发现离现场200多米的地方一个垂钓园门口保安宿舍里熟睡的这个保安啊， 好嘛， 跟案发现场嫌疑人体貌特征一致， 对上了。 而且在宿舍里还找着了那棒球棍、手机、充电宝和那香烟。 这叫人赃并获。 哎呀，那民警就断定了这保安就是犯罪嫌疑人。 嗯， 开始立案侦查。现在呢，这犯罪嫌疑人罗某啊，因为涉嫌抢劫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了。 哎，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没错哈，还是得提醒大家伙，这个出去玩也好，放假也好，安全意识一刻不能断。 嗯， 大家放假了，休闲嘛，轻松嘛，也愿意吃吃饭喝点酒。 哎， 一喝酒了吧，这就容易误事儿啊，反正还是说身边得有一清醒的人。对吧？ 没错。 嗯 嗯， 反正今天的大城小事啊已经接近尾声了。 哎， 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和收听。 嗯， 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的大城小事不见不散啦。 再见。 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我试着